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运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奥运会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映射出了人类对超越自我、超越昨天的追求。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之旅。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传播，申办奥运会的城市逐渐的多了起来。申请主办第十二届奥运会的城市足足有14个，他们分别是日本的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意大利罗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埃及的亚历山大、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尔兰的都柏林、瑞士的洛桑、希腊的雅典、英国的伦敦、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国际奥委会在一次次投票后，将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日本的东京。国际奥委会认为，让东京举办奥运会能大大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的传播。然而，日本却没有因为奥运会而放缓他们侵略的步伐。这个偏居太平洋一隅的岛国，把奥运会当成了一个展现其实力的契机，而没有看到奥运会所弘扬的和平的宗旨。1938年7月，国际奥委会在开罗举行会议，中国奥委会代表在会上义正辞严地列举了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日本在破坏世界和平，日本在逆着奥林匹克精神而行，东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奥运会的主办国。国际奥委会认真听取了中国的意见，在秘密会议中决定让芬兰的赫尔辛基作为第十二届奥运会的候补主办国。这相当于给了日本一个讯号，如果继续大行侵略之势，国际奥委会将改变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举办地。然而这样的警告对日本是毫无作用。不久，日本奥委会突然宣布放弃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就这样，芬兰人接过了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并把会期定在了1940年7月20日。但是此时已经很少有人在关注奥运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第十二届奥运会最终被迫取消。1944年，原定于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13届奥运会也被迫取消了，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全世界80%的人生活在炮火和死亡的威胁下，1亿多人在前线奋战着，9000多万人丢掉了性命，而3000多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世界一片狼藉。二战给全人类的教训，生命与和平的可贵，只有在他们遇到威胁时才显现出来。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上那座刻有我们呼唤全世界青年字样的大钟被炸成了一片碎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都已战死沙场，人们再也无法在赛场上看到他们的英姿。而战争也打醒了德国人，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怀着愧疚的心情在柏林体育场旁边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纪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遇难的运动员。直到今天，这座纪念碑依旧矗立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旁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让奥运会停办，还终止了一切国际体育比赛。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要恢复奥运会起码需要10年的时间，不过就在1948年，英国的伦敦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主办第14届奥运会的申请，而1948年的英国还没有恢复其元气。而在另外一些地方，1947年深秋，法国发生了全国性质的大罢工，波兰人在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者哭泣着，西班牙正处在弗朗哥的恐怖统治之中，伦敦人希望人们能通过奥运会恢复对生活的那份勇气，因为1948年的世界太阴沉了，需要一些欢快的东西来刺激一下人们的心灵。国际奥委会以电讯投票的方式赋予了伦敦主办第14届奥运会的权利，这对伦敦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英国奥委会马不停蹄地展开了筹办工作，他们为伦敦奥运会设计了一个颇具现代意味的会徽，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大本钟是会徽的主体图案。细心的人会发现，会徽上的大本钟指向的是4点，而那正是第14届奥运会开幕的时间。伦敦已经是第二次主办奥运会了，而伦敦的体育场在战火当中保存的都还算健全。英国奥委会顶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对这些体育场馆进行了修缮。伦敦人发誓要带给全世界一次难忘的奥运会。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14届奥运会在1948年7月29日下午4点钟在英国伦敦如期举行，人们没有看到德国和日本的影子，这两个国家都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人们更愿意把这届奥运会当作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个新起点。在伦敦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上，人们看不到战争的悲伤，所有人都意气风发地准备迎接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伦敦方面为了筹办奥运会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由于资金困难，人们只能使用旧的场馆进行比赛。温布利体育场侥幸躲过了空袭，在增加了一个临时跑道后成为第14届奥运会的主会场。 而奥运村则是由一座兵营改建而成，它朴实无华，不提供食物。到伦敦参赛的外国代表团非常理解伦敦的困难，他们很多都自备了食物，一些国家还主动分担了伦敦的食物供给压力。奥运会既然是大家的，重振奥运会也是大家的责任。很多运动员都还穿着补丁的衣服进行比赛，但是他们的脸上却分明写着荣耀二字。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其中不少过去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伦敦人并没有因为这层尴尬就将这些新生的国家拒之门外。参加这次奥运会的足有59个国家，运动员则达到了4099名。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二战的影响，全世界的体育事业都处于停滞状态。在伦敦奥运会上，只有四项世界纪录被打破。战前的那些运动明星，不是年纪大了，就是在战争当中丧生。世界体育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段，战争中断了对年轻运动员的培养。在这届伦敦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当时的国民政府只拨给了中国代表团 1.2 万美元的经费，还不到代表团所需经费的1/10。大教育家张伯令急忙动用他的社会关系，从企业家、知名人士那里筹集到了3万美金，这在当时的中国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为了能够来到伦敦，频繁地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比赛挣出场费。而到达伦敦后，中国代表团为了节省开支，只得挤在一家条件极差的学校中。尽管这样，到正式比赛开始时，中国代表团还是出现了伙食短缺的困难。等到要回国的时候，中国队甚至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了，最后还是靠当地华侨的帮助，运动员们才坐上了回国的飞机。然而人们都知道，中国队为了参加此次奥运会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人们也更加清楚，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着对奥运的梦想，迟早有一天中国会成为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的焦点。第14届奥运会应当说是世界的一个新起点，在这里人们收拾起了战争时代的悲伤，振作起了他们的精神，以迎接新的生活。对很多运动员来说，他们的人生也在这届奥运会后得到了改变。美国的举重选手哈罗德·萨卡特在本届奥运会上摘得一枚银牌，从而一举成名，他那健硕的身材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1964年，萨卡特得到了007电影《金手指》当中的一个角色，饰演反派角色奥德。1948年伦敦奥运会进行得很顺利，热热闹闹的运动会最能调动人的情绪，选手们很快便忽略了体育场馆上那些隐约的弹痕，以及住着不那么舒服的奥运村。可以说，二战后的这届奥运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欣赏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现代奥运会在1904年引入了拳击比赛，到1948年第14届奥运会时，拳击比赛已经有了非常细致的比赛规则，比如时间限制、手套、头盔的穿戴以及重量级的划分。不过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拳击比赛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组织者将两名阿根廷选手的名字搞混了。这两个阿根廷选手，一个人叫阿诺尔多·佩尔斯，参加的是轻重量级的比赛，一个叫帕斯夸尔·佩雷斯，参加的是次重量级比赛。在英语当中，佩尔斯和佩雷斯的拼写非常相像。比赛开始之前，运动员要先称重量，磅秤显示佩尔斯超重了，这就意味着佩尔斯要退出比赛。佩尔斯顿时愣住了，他来伦敦之前还称过体重， 并没有超重的迹象。他在磅秤上站了20分钟，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所幸他超出的重量并不多，阿根廷人马上找来了理发师，给佩尔斯理了个光头。当佩尔斯战战兢兢地再次站到磅秤上的时候，依然超重。佩尔斯使劲地挤起了眼泪，好像这点水分会起什么作用似的，而他的助手则蹲在地上大吹磅秤上的灰尘。阿根廷队的官员们则去找拳击比赛的负责人理论起来了，怀疑是不是磅秤本身出了问题。伦敦方面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专家来检查了磅秤，但是结论是磅秤一切正常。也许是佩尔斯的眼泪最终感动了拳击比赛的负责人，总之他最终如愿地出现在了赛场上，在一片争议声当中输给了澳大利亚选手。而另外一位阿根廷选手帕斯夸尔·佩雷斯在称体重的时候也出现了超重的情况，阿根廷队的官员简直要崩溃了，一个队中的两名运动员都出现超重状况，这不可能是巧合呀。就在佩雷斯为磅秤上的数字苦恼时，组委会的官员发现，原来是工作人员把佩雷斯和佩尔斯搞混了，于是马上恢复了佩雷斯的比赛资格。正所谓好事多磨，佩雷斯不负众望，为阿根廷队赢得了金牌。1948年的奥运会还有不少类似的小风波，比方说在游泳比赛中，丹麦选手格里塔·安德森夺取了100米自由泳的金牌，但是在接下来的400米自由泳当中，他却意外地昏倒在了泳池当中，而且还沉了底儿。这个可怕的事故被一个叫做埃莱梅尔·绍特马里的匈牙利选手率先发现，他立刻潜入了水中，而当他把安德森从水底拖起来的时候，比赛结束了，但是多亏了绍特马里，安德森才算是捡回了性命。虽然绍特马里并没有在女子400米当中收获金牌，但是在他看来，生命比名次要珍贵得多，就像那句古话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吧。第14届奥运会速射比赛的冠军是一个没有右手的人，来自匈牙利的卡勒里·塔卡克斯。塔卡克斯在二战之前就是闻名欧洲的射击高手，战争爆发后，他也像很多运动员一样走上了战场，成为了一名士官。在部队当中，塔卡克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射击本领传授给了其他的战士。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手，致使他右手残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就算卡塔克斯侥幸活下去，也不可能再从事射击运动的。但是仅仅在一个月后，塔卡克斯就开始学习用左手射击，而在此之前，塔卡克斯从来没有用左手开过枪。二战结束后，塔卡克斯的左手射击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再次走上了竞技场，先后得了匈牙利手枪射击锦标赛和世界锦标赛自动手枪的冠军。1948年的时候，塔卡克斯已经38岁了，他代表匈牙利参加了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在比赛开始前，另外一位射击名将卡洛斯·瓦利恩不解地看着塔卡克斯残废的右手，问他为什么要到奥运会来。塔卡克斯淡淡地回答，来学习学习。而当塔卡克斯站到最高一阶的领奖台上时，瓦利恩一脸钦佩地对塔卡克斯说，你已经学得够好了。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塔卡克斯又出现了，并且再次夺得了速射比赛的金牌。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14届伦敦奥运会上最让人难忘的运动员莫过于埃米尔·扎托贝克了。扎托贝克于1922年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矿工家庭，一开始他只是一名制鞋厂的工人， 直到有一天，完全没有接受过体育训练的扎托贝克参加了一个有100多名选手参加的1500米赛跑比赛，而且取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人们到这时才发现了扎托贝克的跑步才华。扎托贝克不想浪费自己的运动天赋，于是他开始接受正规的体育训练。每天他都会强迫自己进行多次的15英里全速跑。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扎托贝克还会把自己的妻子扛在肩上进行训练。二战爆发后，扎托贝克应征入伍，但就是战争也无法阻断扎托贝克对跑步的兴趣。当无法在露天进行奔跑时，扎托贝克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做练习。为了增加腿部力量，他会故意穿上沉重的军靴，他甚至还戴着防毒面具进行训练，故意憋住气测试自己的肺活量。1946年，扎托贝克参加了欧洲冠军杯的比赛，他简直太强了，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5000米的冠军。没有了沉重的军靴和让人不适的防毒面罩的束缚，扎托贝克健步如飞。当他的对手们都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依然还体能充沛。1948年的奥运会上，扎托贝克报名参加了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他的家人都担心他会吃不消。在扎托贝克之前，的确也曾经有人在奥运会上同时摘走过5000米和1万米的金牌，但是这也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1万米的比赛很快就开始了，发令枪一响，包括扎托贝克在内的27名选手冲出了跑道。这一天的天气非常炎热，并不适合长跑。前几圈的比赛中，扎托贝克都跑在队伍的中间。在跑过了3000米的时候，扎托贝克突然加快了步伐，死死地咬住跑在第2位的选手。比赛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他是越跑越快，他把剩下的2名选手一一超越，而他的步子显得越来越轻盈有力，他就像是在训练时候那样展开了冲刺，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不过由于扎托贝克领先对手太多了，以至于裁判们竟然误以为他少跑了一圈。扎托贝克见此又不慌不忙地跑了一圈，就算是他多跑了一圈，他还是轻松地拿到了1万米的冠军。参加完了1万米比赛后，扎托贝克开始向5000米的冠军发起了进攻。5000米的比赛定在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尽管在比赛中他以 0.2 秒之差败给了一名比利时运动员，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地说，在黑暗的战争及屠杀饥饿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犹如东升的太阳。在奥林匹克村里，没有隔阂也没有障碍，大家聚在一起格外的温暖，人们把失去的光阴又找回来了。当1952年扎托贝克再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时，他无疑已经是光彩夺目的大明星了。这一次他参加了5000米、1万米和从未接触过的马拉松比赛。在跑马拉松时，由于缺乏经验，扎托贝克决定跟在马拉松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英国人吉姆·彼得斯后面跑。彼得斯一起跑就飞快地跑了起来，很快把大部分人远远地甩在身后。比赛过程中，扎托贝克还询问彼得斯这样快的速度是否合适。彼得斯丝毫没有料到这个跟在自己后头对马拉松知之甚少的家伙会成为这个项目的冠军。而当彼得斯因为体力不支终于慢下来的时候，扎托贝克还是一往无前地跑着。而当他发现自己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时，扎托贝克甚至还跟旁边的摄影师开起了玩笑。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扎托贝克终于成为了5000米跑、1万米跑和马拉松比赛的三料冠军。扎托贝克于2000年去世，人们为他准备了一个国家元首级别的葬礼。在他下葬的那天，无数人涌上街头送他最后一程。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出席了扎托贝克的葬礼，并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奥运选手之一。在扎托贝克的身上，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冷战问题成为了20世纪中期的国际新议题。如果说1948年伦敦奥运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火告别仪式的话，那么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则是一个迟到的冷战开幕式。